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46集，齐峰的成绩接近690分，超过江楚省录取一段线100还多。彭林睁大眼睛捂住嘴，云洪洲笑起来， 哎呦，这下 S 大可是稳定了呀。 云建威激动地抓着齐峰摇他， 哥，这个分。 一旁齐高荣反复确认这个分数，一张不苟言笑的脸因情绪激动而通红，用力拍拍他儿子。最平静的是齐峰，他开口道， 啊，考完后对了答案，和现在这个分数差不多。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当时不知道今年的录取分数线，心里也没底。 齐峰笑笑，顺手把包子掰成两半喂给云建威，免得喂一整个把他噎住。彭林高兴地原地转，拿出手机。 那得赶紧跟你姐报喜，和你爷爷奶奶他们也说一声。 他跑出去打电话，齐高荣坐下来问齐峰， S 大的分数线什么时候出来？ 再过两三个星期吧。 说不定有学校会提前和阿峰打电话的。 嗯，看他自己想去哪里。我们家就他念书最多，让他自己选择。 齐高荣欣慰地看着自家儿子，云建威激动地要叫唤，却被他哥一口一口喂包子，不得不老老实实坐着吃。齐峰怕他早餐吃太晚饿肚子，拿了不少吃的上来，包子、鸡蛋，还有一碗热腾腾的云吞面。喂完包子，喂云吞面，喂之前还吹吹，怕烫着他弟。好像天大地大，他弟吃饱肚子最大。从历城回来不久，云建威也收到了峰山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开心之余，唯一比较遗憾的是胡文泽没有和他进一所高中。那时胡文泽同时参加了育英高中的预选考试，并考过分数线。育英高中作为一所国际高中，学生绝大部分都有出国的计划。胡文泽的父母很早就希望儿子能去美国念大学，胡文泽听了父母的话，最后选择了育英。云建威和戴子英则选择了峰高。暑假的时候，几个人常约在一起玩，还有一次整个班举行毕业聚会，一群人跑去海边玩了三天三夜，回来后云建威又和爷爷奶奶一起去了欧洲，玩了大半个月，把半个欧洲都逛遍。云建威的暑假就在满世界玩乐中一晃度过。云洪洲本还想指望自家儿子在齐峰去上大学之前花点时间继续补补功课，后来看见云建威完全没有任何心思放在学习上，也就作罢。另一边，齐峰与父母在与各个院校招生老师们谈过后，最终选择了 S 大的植物保护学院，也是齐峰的第一志愿。江楚省省内也有一流大学，且对于省内考生来说，分数线相比省外考一流大学会更低。齐峰做出这种选择，只因 S 大的植物保护学院在国内所有农学院和植物保护学院中首屈一指，其前身是民国时期创立的国立华东农林学院，延续已有近百年历史。后虽并入 S 大，师资力量仍十分深厚。九月初，夏天即将结束，齐峰出发去大学报到，送他的有父母和姐姐，还有一个小尾巴云建威。趁着周末，云建威跟着他哥一路坐高铁到达绅士。云建威来过几次绅士，知道路怎么走，没麻烦学校的志愿者送他们。查了地铁转公交的路线后，就直奔 S 大，顺便给自己办了张绅士的地铁卡。 S 大位于一片大学城中，占地面积辽阔，夏末秋初的季节里，学校内外绿植茂密繁盛。琪琪拉着他爸妈去逛校区拍照，齐峰拎着行李箱去报道，云建威寸步不离跟着。齐峰坐着填信息表的时候，云建威就站在他旁边四处看。各学院接待新生的都是学长学姐，学姐与两人聊天。 这位是你弟弟？ 齐峰说是。另一位学长说， 哼，不愧是兄弟俩，颜值都这么高。 弟弟有没有打算和哥哥考一个大学啊？ 云建威挺不好意思， 成绩不好考不上的。 学长学姐们鼓励他， 弟弟还小，可以努努力嘛，天道酬勤哦。 云建威哪里不想和他哥上一个大学，然而 S 大实在是太难考了，实在非凡人能及。一旁齐峰填完表带着云建威离开去找宿舍楼。齐峰又长高了2厘米，现在身高已是1米85，带着云建威和带孩子似的，两人走在学校里颇引人注目。由于校区太大，两人不得不搭上校内的公交，从学校大门坐车前往宿舍楼附近。途中正巧经过植物保护学院，围墙后探出一大片盛开的红色木槿花。云建威指窗外， 哥你看，好漂亮的木槿花。 齐峰看过去， 嗯，可以炒鸡蛋吃。 云建威偶尔也会没法接他哥的话，当然这种不解风情在云建威的眼里也是很可爱的。 他坐在车窗边拿出手机录像，陆学院外墙绵延的木槿花，路边有不少新生拖着行李箱与家人来来往往，驻足在花前拍照。 公交到站，云建威举着手机跟他哥下车拍前面的楼房。 哦，哥的宿舍楼到了，有点矮，看起来好像有点年头了。 以防云建威拿手机不看路，齐峰牵着他另一只手。宿舍楼里不少男生在搬运行李，两人避过来往的人上楼梯。上午的阳光清浅，从木窗外斜斜打进来，细微尘埃在光线中漂浮。齐峰找到自己的寝室，寝室门正开着，其他人都来了，正在收拾床铺和卫生。男生们与齐峰打过招呼，好奇看一眼云建威。云建威马上礼貌鞠躬说， 哥哥们好，我是齐峰的弟弟。 他变魔术似的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巧克力和小饼干分给齐峰的室友。 我今天出门零食带多了，分给你们吃。 男生忙接过东西道谢，云建威自来熟，很快与哥哥们聊起来。齐峰还在一旁收拾自己的行李，他就已经问清了他哥室友的名字、年龄和家乡，并全部加上了联系方式。临走前，云建威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几个大男生被这个弟弟的热情整得都有点不知所措，一边摆手婉拒，一边把兄弟俩送出了寝室门。 弟弟，有空来学校找我们玩啊。 好，哥哥们再见，我走了。 路上齐峰说， 还是你会和人聊天， 还不是看他们是哥哥的室友。我今天特地揣了一把巧克力出门。 想吃雪糕吗？ 想。 齐峰带着云建威在路边一家副食店里买了根巧克力雪糕，拆开包装给他。云建威被他哥管得好久都没有吃冰了，这会儿拿着雪糕美滋滋吃起来，结果才舔完一小半，手里的雪糕就被他哥拿走了。